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好啦，今日又到呢个星期二就花生满天飞嘅时间，咁啦，嗱呢个梁振英嗰坛嘢咧，就基本上每个礼拜二我哋都要招呼佢噶啦，咁就招呼咗啲重要啲嘅嘢先，我觉得，因为梁振英越嚟越唔重要啊，你见到呢个林郑咧就已经系咧抢晒姜撞晒闸，就全身出晒汗咁样咧，就准备进入呢个特首竞选跑道啦。咁所以咧，就今日我哋先就要恭喜呢个李斯特城啊， 系真系要恭喜。 系啦，咁咧就系呢个世界上边，终于大家发觉，除咗黎明演唱会之外咧，系仲有其他奇迹嘅。 系， 咁咧就呢个你琴晚就我睇你 Facebook， 你就话病大病在身都要挨夜， 食错嘢琴晚。 睇呢个热刺对呢个车路士，咁我就冇睇啦。我因为今朝我要一早要去港台录影。 系。 咁所以就琴晚就十二点就瞓咗觉啦，已经。 其实我都系嘅，我瞓咗，跟住后来扎醒， 肚痛啊？ 唔系啊，总之成身唔聚财咁样，可能食错嘢啦。咁啊，跟住系我知道，喂，原来系有呢场波咁样，于是我睇咗下半场咯。因为我睇嘅时候咧， 已经二比零啦， 系已经二比零啦。 我谂住就啊，大会唔会呢个阴沟里翻船？ 冇错， 最后尾直路，好似某年呢个曼联咁样。临尾嗰场 就输，系啊呢边就 呢边和，嗰边 就曼城噶，古路入波嘛， 系啦。 咁啊，琴晚系啦，一睇就即系本来我系上网睇先嘅，哦，知道呢场比赛咁啊零比零咁住 ，OK， 咁想睇下半场啦咁样，跟住再准备去出去睇嘅时候，系啊，已经二比零啦。咁啊，以为唔通真系啊直路上咁样啦，即系如果佢二比零咁就好顺理成章，继续可以即系跑马仔，继续呢个李斯特城要等多两个礼拜咁样啦。啊！點知道喂，突然間車路士發神 威喎！ 其實個下半場開始好勁啊，開始係咁壓迫啊，成啊咁樣咧，跟住好似見到熱刺咧有啲亂嘅，唔係好組織到啲攻勢咁樣嘅。咁跟住咧就卡爾嗰球就好快腳咁就篤咗入去啦，咁已經即係製造咗第一個高潮。 哈薩特會唔會轉會咧？其實下季 轉李斯特， 轉李斯特城。請唔起不過 係咁，但係跟住第二球哈薩特嗰球真係好鬼靚嘅。咁跟住就哇，系真系二比二打和咁样啊！点知就真系咁样啊，吹长鸡。 嗱，我谂就好多人未必系球迷，咁但系就大家对于呢个英超，以嚟咧，即系成立英超以嚟咧，就我谂嗱十三届啦，曼联 系， 其他就试过系车路士啦、曼城啦，好似我记得系唔系前列嘅，即系豪门球会嘅咧，就得。暴力搬贏嗰一屆嘅就好似係，所以咧，大家都覺得牙即係有個詫異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呢個借渣價錢就燒我味道。 係 咁點解咧？就我諗香港人對李斯特城就唔知喺邊嘅，但係對李斯特城嘅贊助商咧就有感情嘅。 係 因為咧呢、這個 King Power 集團咧， 係 大家如果中意去曼谷旅遊咧，你都知道啦，就係、是、泰國最大嘅免税店集團啦。 哦、OK OK， 就係呢個叫皇權啊 ，King Power。咁據說咧就同泰王蒲眉逢嘅關係 係 相當密切嘅呢、這個 OK 呢個班主啊。 係 咁，所以咧泰王雖然身體欠佳咧，但我估充起下咧都有啲幫助。 係 咁 ，King Power 咧就喺泰國就除咗有酒店啦、有商場啦、有免税店啦，即係差唔多涉及 N 種行業嘅。係。咁所以咧，當年咧就佢英冠啊，應該收購李斯特城嗰陣時， 係啊係啊， 就好平好平嘅價錢。 嗯、 我諗佢成隊人工加埋嗰個嘅身價咧、都我諗比唔上呢個朗尼 啊，一個人 或者係呢、這個迪比加埋呢、這個呢、這個咩啊 馬 素爾啊， 係啊馬塞爾， 馬塞爾係啦，馬迪爾啊等等呢啲咁嘅球員。咁就我諗俾人個驚喜係咩呢，就係、是、上一季就護級，但護級都好犀利喎，我覺得護級裏面呢就佢要唔知七場贏咗五場定唔知乜嘢嘅臨尾嗰陣時候、就一路本來喺榜尾，最終呢就唔使降班。咁今屆呢大家都估呢就究竟 可唔可以留級咧？咁 係啦，同埋即係佢阿領隊雲尼話，阿你都係話，即係今屆目標都係留級嘅啫，留繼續留住喺英超嘅啫，諗住。 咁嗱，有幾個時勢做英雄，我覺得就唔知點解呢個事，即係物極必反啊！ 係， 即係強國球隊咧，豪門咧。錢多的強國呢到咁上下就會終衰。 係。 即係英超就提早出現資爆唔知點解。 係喎。即係呢個車路士就係一個典型嘅例子。係 啦。 因為上屆係冠軍。 冠軍喎係啦。 上屆係冠軍但係今日只係開季呢就衰到爆嘅。衰到終 衰。冇變過噃。 冇變過。 教練又係摩連奴。 係啦。 球員又係嗰扎人。又係夏薩特。 係。 係咪上季踢到識飛。 仲買咗啲人添啊！譬如今屆多咗之前巴塞過嚟嗰個啦，嗰個叫做 柏島， 柏島啦， 係啦，就呢、這個後衛咪嗰幾個咯，又係艾斯比利古達啊、伊凡奴域啊等等，舊年踢到發發聲個伊凡奴域， 係咯。咁啊，卡爾又傷啦，好似最近先即係出現翻咁樣。咁但係又加咗人，人腳冇變。咁但係就夏薩特就勁跌窩，跟住咧摩連奴都跌窩，搞到咧去到中途咧仲要炒埋摩連奴添。 系啊，換咗呢個希丁克上場， 系 啦，咁就跟住曼聯就醒啦，我覺得揾咗呢個雲膠，雲膠叫做，因為講緊荷蘭文啊， 係個雲膠， 雲膠係啦，揾咗呢個雲膠之後咧，就真係膠到不得了啦， 好膠真 係，係啦，咁咧就買咗個迪比翻嚟，迪比咧就真係呢、這個。我想雷公劈都不放波那些来的这个。即是还毒食过这个胡国雄啊这个或者是李健和的。 毒食过早年的 C 朗添 嘛。是啦或者是这个曾经在这个色插花的丹尼尔的巴西国家队。 哦 ,ok。 即是插五次花都不放波那个。咁呢就丹尼神啊是。咁呢就结果呢就幸好他就买了这个马迪尔都算补返少少啦我觉得。 但其实中间还买了很多人譬如索尔今年今晚买了 个。我估他的伤兵加埋一起可以组成一队呢是在中下游踢到。 那队兵呢就肯定贵过李斯特城只是所队伤兵 的。咁你想下啦。 就有小猪啊那些。 左洋这个洋格和这个华伦西亚华伦西亚就季尾先复出啦其实是。洋格就我想都不用踢的啦应该都。咁就呢個斷腳啦，邊個啦？ 蘇爾斷腳 啦，係啦，勞基蘇爾啦，達美安就好似最近先復出嘅都係啊，係 即係浮浮沉沉咁樣 啦， 中間又傷， 卡維就成傷啦，老啦又已經小豬就又係啦，咁就成隊加埋咧，我估咧就係人工支出就真係冤大頭啦。 係 結果表現咧就係而家我諗啊，同曼城叮噹馬頭好似爭踢少一場， 踢少一場就 爭四 分， 爭四分，究竟能唔能夠掹到入前四呢？又或者可能咩咧？通過攞到足總杯冠軍，嚟去參加歐聯，亦都有可能，因為佢嘅對手咧就係水晶宮嘛。 屈 福特輸咗俾水晶宮。 OK，OK，係。 咁就呢個足總杯咧就有機會嘅曼聯。咁但係咧，另外一隊曼城又係好奇怪，我覺得係，即係我諗佢真係有啲球員已經過咗高峰期。 係。 阿古路系冇问题嘅，我觉得。但系你中场你睇到嘅施华啊，包括托尼啊等等呢啲咧，都系包括呢个金宾尼咧，都系成日受伤。即系以往擎天一柱噶嘛后防。咁啊成日受伤，咁咧就亦都表现就 fluctuate 好大。咁但系亦都两线兼顾啦，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曼城今季喺欧联咧就入咗四强。以往咧就十六强都。入唔到嘅，其實分組賽就完啦，連續兩季都係。咁就今季咧就入咗四強，仍然有機會喎佢。 係 係嘛？咁咧就所以我覺得咧，曼城兩線作戰，我估咧佢就對呢、這個你睇佢上次對沙林頓喺度嘅，其實就唔係咁著緊喺呢個聯賽嗰個 排名。打歐聯， 我估係始終歐聯都係所謂豪門啊， 係 能夠呢、這個。即係投資內咁多錢，而希望有回報嘅地方就係歐聯啊嘛， 冇錯。同埋你進每進一級又有錢收咁樣咁樣。 係啦，咁所以咧就嗱雲格咧，另外一個雲膠咧就係一個悲劇英雄。 呢個真係好悲慘， 我覺得係悲劇英雄。 阿仙奴嘅球迷都好悲慘。 阿仙奴今季就喺呢個聖誕節快車就唔死得，以往就係咁啊嘛。無論季初踢到發發聲都好啦，一到聖誕快車就撲噶啦嘛，開始。咁就二月到就已經同錦標無緣噶啦。咁今季就捱得耐啲，捱到三月左右，先至與錦標開始越嚟越遠。 仲有啲期間，仲有啲即係科索嘅，以為今屆仲係 啊，以為今屆仲係咁樣。咁所以咧，就亦都係咧，我諗最近你睇波見到阿仙奴球迷都拉出 banner， 就係呢個 Every Story Have a Good Ending 啦，即係叫佢走啦，其實係叫呢個雲家好走啦咁樣。咁就我覺得亦都嗱，坦白講， 從數佬嚟講咧，雲家係一個精於營運一隊球隊生意嘅，即係第一佢就擴建球場用咗好多錢啦、 嗯。 第二咧呢、這個阿仙奴咧亦都係賺錢嘅球隊嚟， 同埋佢其實每季都達標嘅， 係啦， 目標就係 永遠 groom 咗 ，groom 咗之後就賣啦。 係 咁咧就揾啲嘅法甲嘅非洲兵翻嚟啦。咁、嗯、咧就因為雲家就有個好好嘅 scouting 啊，即係嗰啲。球探 嘅系统嘅系统 系啦，咁咧就通过法国嘅球队，再喺非洲咧、 嗯、 去一条龙咁样咧，就即系等于香港啲马栏一样， 系 即系喺呢个 或者 哈尔滨咁样就运个北姑过嚟嘅，然后送去 嗰啲旅行团都系嘅， 系啦，又或者旅行团由掠客去深圳边境组团到嗰个旅游巴。到嚟到香港之後， 珠寶行 嗰間珠寶行 客嗰間 買完湯完珠寶，買朱古力再湯，到最後尾揼佢個導遊，其實都係大佬嚟嘅， 都 係一條龍嚟嘅集團。咁就雲家就有一個好好嘅呢個物色球星嘅集團，咁、嗯、就亦都有青訓啦。咁、 嗯、 所以咧就往往就係咧培育好個球員就賣，賣之後咧就再買翻啲廉價球員。咁、 嗯、 亦都係令到佢個球隊個質素嘅表現咧。始终都是心理状态很重要、 嗯、 因为你这个长途赛和几线作战呢不容易的其实。 但有个问题就是成日都是一些年轻球员呢所以变成了经验的累 积。今季我觉得他肯摆奥斯尔亚历斯山齐士亚历斯山齐士其实是令到他的球队的表现稳定了、 嗯、 特别亚历斯山齐士、 嗯、 虽然突然间可能70分钟没表现但是嘣一声爆发那10分钟很犀利。 嗯嗯嗯 咁所以咧就曾經令到一般嘅人都有呢個科速啊，其實即係其實我覺得阿仙奴就似林鄭啊， 嚇！ 即係臨尾想爆發就已經係咁狂谷， 係 咁就諗住咧就撞集入去參選，咁點知咧就因為之前嘅呢個本身嘅質素有限啊，咁所以咧就冇辦法谷得起。反而熱刺我覺得咧就係、是、我睇咗幾場波都。進攻的犯數是多的、 嗯、 幾個球員迪利亞里亞卡哈利卡尼都是表現相當好的、嗯、我覺得他有一點像李斯特城、 嗯 球員的合作那個默契很好 但李斯特城就再有效率一點即是他那隻踢法穩手突擊那些即是他一早已經定了是這樣就長人都是這樣跟著也很前決那隊反攻那些譬如華迪、啊、那些又好有效咁樣，好快速反擊咧，就好成功呢條方面啊！對對對都可以咁樣對付。 嗱，同埋佢我覺得亦都係真係打起咗個信心之後咧，佢哋覺得自己係有機會奪標嘅球隊咧、 嗯， 所以你見到就踢高咗一皮嘅啲球員。係你有幾個咧？譬如何西烏魯話踢後備嘅啫嘛，其實你睇佢嗰場對史雲斯嗰場發發聲啦， 馬列斯又 其實嗰場都幾關鍵嘅，對史雲斯嗰場。江奇神斯都係啦，我覺得即係踢高咗嘅。咁就嗱。究竟呢個奇蹟能唔能夠延續呢、嗯、我覺得就都問嘅，因為你睇過，譬如以前馬體會嘅經歷都 係，跟住就係買曬啲人出 嚟。呢、這個即係斯蒙尼都係有料到嘅教練啦，亦都係體力化壓迫、 嗯嗯嗯。 其實馬體會嗰種作風有少少似李斯特城，我覺得，俾波到位，同埋咧唔好俾到咁短，有陣時俾長啲。咁所以咧就，但係馬體會就攞過一屆之後，西甲之後就升散又係。 嗯 咁然後跟住又要重組球隊， 其實馬體會不斷都係咁樣，好多呢啲而家嗰啲好出名嘅、 啊，你廢 都馬體會係啊， 走咗去又翻返去啦，都係呢個馬體會 又係，跟住迪亞高哥斯達又係，好多。 咁你佢迪亞高哥斯達嗰屆就仲錫得好犀利添啦，佢成績 攞咗冠軍添啦， 就俾人叫走咗啦。咁就而家呢個基沙文啊等等咧，全部都係俾呢個豪門啊、曼城啊、曼聯啊嗰啲夾實曬嘅啦，其實已經係。咁我諗又係好快，即係我覺得斯蒙尼都已經接受咗呢個命運嘅啦，已經即係每年都係要又再買球員，又再去組織。咁但我覺得佢因為佢個 form 啊、 嗯， 個踢法好穩定。其實以往英超咧，嗱，我覺得李斯特城奇怪嘅地方咩咧？佢踢四四二， 其實踢翻 其實一個英式足球，好傳統嘅英式踢法。我覺得少少甚至令我覺得翻返去80年代温布頓添，即係呢個中斯年代嘅温布頓添。咁就但系咧就我覺得個人技術係好咗嘅，特別係佢呢個馬列斯啊，佢幾個球員嘅個人技術啊，華迪啊等等咧，個人技術係好過以前嗰啲嘅高 Q 大棍嗰啲英國波。咁、我覺得嗱，曾俊華就抽個水嘅，其實佢一早就話咧，以一隊球隊比喻香港咧，我諗大約兩個月前佢講過，佢就會買李斯特城。咁我估嗰陣時佢已經即係。 知道李斯特城有機會問鼎呢個冠軍。 嗯， 咁今日咧就即刻出 post 啦。 哦，係啊， 係啊，即刻出 post 啦。佢話要創造奇蹟咧，就香港亦都可以再創高峰嘅。大家睇到李斯特城嘅表現。 係。 咁嗱，我覺得有幾樣嘢就唔啱嘅，其實。最主要就是李斯特城是有一个领队叫云尼亚里，我们有一个特首叫六八九，即是等于你叫云交了去教这个李斯特城就必死的。 那就死定 了。是不是因为呢个个上脚盘扭几下先放波呢，就李斯特城就一定降班添。 是。 即是所以呢领队是整个李斯特城夺标的灵魂来的。 是。 当然你说个别球员的表现很出色啦。 是。 但是我觉得云尼亚里大家都觉得其实李斯特城今季的表现是绝对是个归功于云尼亚里。 嗯。 就是懂得發揮球員的每一個人的長處，同埋咧就係叫做更衣室的 management。 係係 係。以往你留意很多球隊出事咧，包括摩連奴都係。 嗯。 其實你壓服唔到佢喺皇馬都係。係。譬如呢、這個拉莫斯呢類球員，或者卡斯拿斯呢類球員，或者車路士裏邊嘅呢個泰利。 嗯。 即係所謂更衣室的管理權同領隊的管理權。好多人以為咧，領隊即係梁振英一樣啊，即係 stupid 啊，就以為咧我係特首，我嘅權咧就可以就可以指揮到呢個機管局前線， 係 嗰位負責同阿龍蝦喺度談判嗰位同事，佢以為係咁嘅，其實咁但係足球嘅世界都唔係， 嗯， 其實講大佬大佬文化， 係有啲似警隊嘅，其實 係啦，就係話咧，以前曼聯你要記住。费格逊虽然被号称为呢个风筒， 嗯， 风筒就系咁啊，佢足半场嗱，曼联永远下半场出嚟咧如脱胎换骨， 系 上半场踢到乌啊乌啊都，咁就主要原因就喺更衣室里边就开风筒啊嘛， 系 风筒就系呢个费格逊 风筒啊， 怼个头怼个嘴埋你前面闹你， 系 闹到啲头发吹起为止，就系呢个碧咸嘅经历啦，甚至俾鞋钉添， 系 咁咧就咁呢个风筒吹完之后咧，大家出嚟咧就即系脱胎换骨。咁呢個就係領隊嗰個作用，但係同時亦都因為更衣室裏面咧有費電南啊、維迪啊呢啲咁嘅大佬級嘅球員喺度控制住嗰隊球隊。 以前有堅尼啦，做 係啦，即係話我哋叫做咩咧？就係咧有一啲有管理個公司，你都知噶啦。 嗯 ，CEO 咧，大家以為咧啊，我個 title 係 CEO 就大曬，呢個咧就間公司一定執笠。 嗯， 你一定係有啲所謂骨幹嘅 staff 喺度，係幫你去執行嗰個政策。 嗯嗯， 咁你球隊一樣，你嘅戰術有時候你的球員未必擺喺佢最想踢嗰個位 置， 但係佢戰術需要，譬如朗尼咁樣、拉後要踢呢個進攻中場，大家都想知道前鋒最前嗰個就入波機會最多，個 limelight 喺嗰度嘛。咁但係你拉後一格嘅話，就你雖然有助攻啫，但係咧就始終咧好多球星都係，即係希望嗰個自己嗰個明星嚟㗎嘛，係咪入波點可能自己冇份咧咁？咁就好多時係靠咩咧？球隊裏面嘅一個即係所謂嘅 teamwork。係。咁而嗰啲關鍵球員咧，就係 teamwork 裏面嘅所謂領袖啦。 嗯，係啦，要啲大佬可以壓得住、鎮得住，係叫你睇到啊，你唔好幾格格咁樣。 或者你唔好走去啊，咁樣，或者係出錯嗰陣時會提場啊，或者檢討嗰陣時會幫教練去即係落實佢嗰個嘅戰略。 係。 咁所以呢個更衣室嘅管理權又好緊要嘅，有啲越係豪門嘅球隊越難嘅。因为呢你譬如 街星㗎嘛。 係啦，你皇马其实都係嘅。皇马你点解卡斯拿斯即係摩连奴要走啫，其实。就因为你同更衣室里面嘅大佬唔啱。 係。而卡斯拿斯真係喺皇马咁多。 真係大佬嚟㗎嘛。结果肉石俱焚一齐死喎，唯有就係。所以就呢个拉莫斯都係沙治奥拉莫斯都係。 又係好耐㗎。 係呀，亦都係元老级，亦都係西班牙嘅国家队嘅重要球员。咁佢有几个身份呢令到佢呢就是成为那个更衣室的管治者嘛。咁你空降那个领队下去呢，坦白讲随时领队的寿命短过佢㗎嘛。 是。 第二呢就是费格逊在自传里面讲过一样嘢嘅。当日佢同朗尼炒大镬嘅原因咩，就佢坚持朗尼嘅人工系唔可以高过佢。 是。 好多人以为费格逊小气，其实我觉得呢个系啱嘅。你想想如果个球星嘅人工是高过个领队的。 即是他用巴比 的。即是他是大佬啦。 对 啦。这个世界好现实的。 是 吗，朗尼是大佬啦。朗尼是大佬，他就说我要踢最前一个。云佩斯踢后面，那行不行呢，是吗，这个都是一个问题的嘛。所以费格逊最后其实跟朗尼的关系很差的。 嗯。 其实他曾经去到临走之前是想买走他的。 嗯。 那云交就戆居居留低重要重用这个朗尼。 对。给他做队长。 对啦。那就以为他可以带一班球队，点知道就越踢越沉。越踢越沉。那所以呢，如果你能夠重用到個球員，我諗雲尼亞里本身亦都係有一個，雖然佢一個 佢同李斯特城一樣，其實佢都係個 loser 嚟。 係，佢帶親攞過大獎㗎。 係啦，就個名好出名。 係， 即係好似喺呢個政界都有啲咁嘅人嘅，個名就好出名，但係從來咧就唔知佢做乜嘅。咁咧就呢啲咁嘅人咧行嚟行去嘅。咁文尼亞里都係咁嘅情況啦。佢教個車路士啦，咁個車路士裏邊冇乜表現啦，其實都係 中游班 keep 住咁啦。 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嗰陣時車路士亦都冇嗰啲 粒粒皆星啦， 冇粒粒皆星啦咁樣。咁就浮浮沉沉，咁就去到去年嘅差唔多中間護級嗰陣時，先至換佢上去嘅，好似係 啊， 就換呢個文尼亞里上去。咁就我反而我覺得個班主幾有趣， 係 好多人笑佢就因為佢請啲高僧成日去個球場嗰度作法，因為呢個違差嘅泰國班主 ，OK， 咁就成日去呢個李斯特城嘅球場作法嘅， 係 咁但係嗱呢個。我今日睇咗個訪問，我就唔係睇李斯特城嗰啲球員嘅訪問，我睇到呢個高僧嘅訪問。 哦，係， 我特登真係睇呢個傳媒點樣訪問呢個高僧啊！呢個高僧真係好嘢，佢話：大家唔好信呢啲咁嘅嘢，係冇關係。 係， 佢話最主要就係個班主，佢積福做善事，而呢個善事咧，善心咧，係感動到啲球員。而令到球員萬眾一心去爭取目標。 OK， 即係我覺得兜得好好喎，其實係 咯，係咯。 嗱，佢又話講將個功勞俾咗個班主，但係亦都令個球員萬眾一心呢樣嘢。即係所以話高僧就係高僧， 高僧啊， 真係 高人添啊，真係。 即係呢個高僧嘅解釋就話完全同作法冇關嘅。 係。 咁我覺得第二樣嘢咧，嗱呢個即係雲膠要吸取教訓，好多球隊豪門球隊雲膠其中一樣嘢俾球員批評得好緊要，點解今季曼聯嘅受傷咁犀利咧？其實雲佩斯都批評過， 係 就因為嗰個操練 嘅 嗰個嘅勞嗰個強度太犀利，唔單止頻密啊，同埋強度 係， 但係雲尼亞咧又調翻轉嘅，佢就從來都唔加班 ，OK， 標準工時 係 夠鐘就撇嘅咯 ，OK， 佢啲球員又撇，佢又撇嘅咯， 可以去玩啲球員 係啦，所以咧就佢其實個道理嘅記者問佢咧，雲尼亞你就解釋。他就話球員有足夠休息是緊要過他不斷操練。他話不斷操練咧，佢個 marginal return 會越嚟越低，直至到去到一樣係負數， 就係傷咯。 係啦，我覺得呢個係真係成立嘅。你當你幾即係特別係曼聯呢類豪門咧，你幾線作戰咧，又歐聯又足總杯又英國聯賽杯又英超嘅話咧，你雖然你話你一個嘅板凳深度可以兩隊都得，但坦白講你都有分主力。副選噶嘛， 你嗰啲副選就的確係好弱。 而主力嘅球員好簡單，譬如你呢個蘇恩斯迪加、卡域克啊呢啲，成日都受傷唔出得嘅。咁點搞咧？係嘛？結果你就唯有最終其實都幾恐怖嘅。 其實啲後衞先恐怖啊！ 曾經試過一段時間係咩？卡域克要踢中堅嘅，要拉翻落去。 同埋成條後防線全部係 B 隊嗰啲後生仔嚟㗎。 除咗嗱，我覺得今季曼聯最出色就係呢個史摩靈㗎啦。其實因為佢踢嘅時間係最長、 最穩定、 最穩定嘅。 迪基亞都好穩定。 係啦，迪基亞同佢，如果唔係嘅話，我諗佢比成績仲差。 係 馬高斯盧都有一段時間已經唔踢得嘅。其實盧基蘇爾又受埋傷，盧華倫西亞又受埋傷，根本就完全唔夠。 仲要係大大鑊過啲受傷，係一傷幾個月。 係啊，就是、完全唔夠後衞。重要你嗰个劳操练嘅强度系令到佢好易受伤，有啲球员系本身已经有伤患，再加埋个操练嘅强度咧，唔系喺正式比赛受伤嘅，有啲球员系喺操练里边受伤。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呢个奇迹咧，阿曾俊华就掌握唔到个精髓。我话佢掌握到精髓先咁讲， 系 就系话要换领队， 或者要请高僧嚟作法。 系啦，嗱，睇下你即系 get 到边样啦咁样。但我觉得佢暗示系换领队嘅啫，即系话如果领队得嘅话咧，就系、是、呢个烧鹅借渣价钱都踢到烧鹅味道。领队唔得嘅话咧，就烧鹅都变咗借渣。 冇错。 咁所以咧，就你由呢个李斯特城嘅奇迹里边，你睇到香港咧，曾几何时都系一个奇迹。但系我觉得呢个条件已经冇办法复制。佢抽水啫，我覺得。但系咧，你問我香港過去由六十年代開始嘅經濟奇蹟，係我覺得已經冇辦法複製。個原因就係咧，香港個奇蹟其實咧係外在嘅因素 係 所構成嘅， 係咧係同周邊嗰啲嘢未發展，你可以自己突然間突咗出嚟咁樣。 但係好簡單，第一個基本因素，即係嗱講出嚟就好黑心嘅。香港成功就因為大陸撲街， 冇錯係啊。 呢个系人都知 嘅事实， 大家只不过想讲出口嘅啫， 讲唔讲唔怕。 因为五十年前，下个礼拜5月16号， 就是中國陷入呢個文化大革命的標誌性的日子啦，就是中共中央抗大會議就發表了呢個五一六通知， 嗯， 就是宣布正式召開文化大革命。 係， 咁咧就大家知道啦，文化大革命咧就係人類悲劇嚟嘅，呢個唔係中國人悲劇咁簡單，係，嗯，人類文明嘅大倒退。 係， 咁就所以你可想而知，就係漫山遍野嘅人湧嚟香港，大逃港嗰陣時候， 嗯， 曾經邊境解放軍請示周恩來係咪應該掃射嗰啲準備游水過嚟嗰啲人？咁就周恩來就落咗命令，就叫佢唔好掃射。咁，嗯，香港人咧當時有善心啊，真係就去邊境接濟嗰啲大陸同胞。其實啊，肥佬黎啊、劉夢紅啊，其實呢扎就係由大躍進開始一路逃港嘅大陸人嚟嘅。然後嚟咗香港就創造咗經濟奇蹟， 嗯。 你問香港有冇一個好嘅領隊咧？事實上當時有英國人就係用一種嘅最簡單嘅方法，就係，是，咧，其實香港成為世界工廠都係偶然嘅。即係等於你李斯特城攞英超一樣， 嗯， 即係香港從來冇諗過曬工廠嚟嘅，佢諗住係做 trading 嘅啫嘛， 轉口貿易啊嘛， 係啦，轉口貿易同埋最多就做金融，咁， 嗯， 但係咧就變成無端端就因為嗰個廉價勞動力，咁，嗯，咧就變成再加埋英聯邦加入咗呢個關貿總協定啊，加入咗呢個多簽談判啊，咁， 嗯， 咧， 嗯， 就變成係一個咧隨由貿易嘅網絡開始成為一個製造業嘅基地。這個是完全是英國人的規劃之外， 嗯，即無端端就成為了一個其實 是世界工廠 時那就所以呢就變成了如果沒有1949年之後中共那種的倒行逆施的政策，如果仍然繼續由民國的國民黨管治中國呢，沒有大量屠殺中國人，啊，令到中國人不斷地逃亡，啊，等等呢，甚至閉關鎖國，啊，令到香港成為一 個，就是，一個窗口的角色的話呢，其實冇呢個咁樣，香港係一個好普通嘅城市， 繼續係漁港咯。 我係一個貿易港，好似檳城咁。 嗯嗯嗯嗯， 我覺得似新加坡或者檳城咁。 嗯， 新加坡都不如，因為新加坡最終佢能夠獨立成為一個國家。 係， 咁但係咧，就呢個係一個好偶然，即、就、係、是、我哋叫做 perfect storm， 嗯。 第一冷戰，第二就有毛澤東鎖國政策。 嗯， 咁， 嗯， 咧就變咗就造成咗呢，這個第三就香港係大英帝國嘅一部分，係啦。就進入了呢個世界在二次大戰之後的自由貿易， 嗯， 那個系統裏面包括咩呢，就是關貿總協定， 嗯， 收尾的 WTO， 香港是 WTO 的創辦的成員， 嗯， 那這個也是造就了一個一整代香港人那個的經濟繁榮，階級流動，但我覺得這個時代是已經過了去， 嗯， 就算你換了雲尼亞里也好，其實都是拿不到英超的，我覺得 是 都是互級的除非資爆，我覺得但現在最慘就是你因為你已經融合了，但以往就是這樣，當你有一條邊界呢，就Gerga就守住這個深圳這邊，你過來的時候就捉你， 嗯， 那問題就是那條邊界是令到呢，其實資爆其實1949年之後已經出現，持續的資爆， 嗯， 大家以為是新鮮的， 嗯， 很多人不明白，其實去到1969年到中國經濟已經全面破產，全面破產，在這個1958年即是大躍進之後，跟着那十年人為，包括不是天災，其實人為餓死的人呢估計有3000万人，3000万人， 很誇張，這個數 是想想是什麼數字，是一个欧洲的一个国家，一个中型国家的人口，3000万人，是饿死，不是天灾，是特登有意不给粮食的地方，将粮食收购了之后拿走了，而令到那些人饿死，卖细路食人什么都有， 还有可能你要是这样炼钢啊，开矿啊，跟着是奴役中死，大把大 奴役中死，非自然死，还有令到他们没有办法去耕作，咁呢啲全部都係政策所造成嘅， 嗯， 所以資爆其實喺當時嚟講已經出現咗一次， 嗯， 就係中國陷入成個經濟崩潰嘅邊緣。咁， 嗯， 最終好多人咧就將呢個改革開放歸咎於共產黨，其實呢個係錯誤，係， 嗯， 歸咎係因為當時嘅人民已經冇選擇， 嗯， 唯有自己唔理啦，自己匿埋就喺個後院就圈到地嚟養雞， 嗯， 養豬，係咁啊嘛， 係。 所以其實佢係順應住喺農村出現反毛澤東文革嘅嗰種行為，先至咩萬里啊嗰啲走去考察研究，先至發覺哇原來咁掂嘅嗰啲人， 係 咁先至所謂改革開放路線出現。嗯，所以呢個又係共產黨宣傳係假嘢， 係即係唔係佢哋去 係由下而上嘅，其實係 其實啲人自己 因為生存嚟，係因為生存唔到啊， 嗯。 即等于好简单，等于我百几年翻大陆一样，去到都好穷嘅地方，因为1984年 嗰啲農民冇嘢賣喺火車月台咩咧？就自己養嗰啲雞之後生咗啲雞蛋，殺熟佢，喺個月台嗰度一毫子一隻，兩毫子一隻賣俾你，咪就係咁咯。嗰陣時就係、是，係乜呢個就係實際上中國嘅所謂經濟改革嘅呢個真正嘅嗰個 picture。咁但係咧就係、是、以往就因為你有個邊界嘛，所以變咗你資爆影響唔到之後，你仲可以利用到呢、這個。即係中國落後呢一樣嘢個差異係啦，變咗佢啲難民變成係廉價勞動力，就等於大量嘅民工嚟咗香港一樣。咁但係而家就唔係佢爆嘅話，我哋都死嘅。 因為融合咗，融合緊。 係啦，融合緊咁樣，或者已經全面融合。但係咧嗱，我覺得亦都係咧，令到香港人本身咧就冇咗嗰個嘅自即係自己經濟自己救嗰個意識。 嗯。 嗱，而家恐怖的地方咩咧？你我大家如果你上去百度查一查，呢、這個香港打大鱷咁咧，內地人相信係北京出手幫香港嘅。 哦，係係，絕對係啊！即係嗰啲哇，嗰陣時豪自由行俾你咁樣先要救翻你咁樣噶嘛。 同埋唔係啊，嗰陣時索羅斯啊，第一次經濟亞洲金融風暴啊， 97年 之後嗰次啊，打大鱷啊，即係買盈富基金嗰次啊，根本係香港人用我哋嘅盈餘去。同接嗰啲貨噶嘛，然後最後尾成立咗呢個 check 分，大家都記得個故仔嘅。但係而家大陸居然將佢改造成為係由北京去協助，由阿爺出手去打退呢個大鱷，咁都得嘅。咁你再講多兩年、十年、二十年之後，咪方言變真話咯，變事實咯。 而家嗰啲網絡粉青都已經覺得，或者嗰啲五毛，或者嗰啲維園阿伯都覺得係去香港有今日都係因為阿爺救㗎啦。 嗱，好簡單，第二樣嘢就大家親眼目睹㗎啦，就係話呢個自由行唔掂啦咁樣。喂，頂你而家個數據出嚟，我先嗰日五月一號喺旺角行一行，我大佬我話頂你仲多過以前， 係， 我話點會唔掂啫？我話你黐線嘅，根本係而家自由行唔掂，唔係旅客唔掂，係旅行團唔掂。個原因就係咩咧？因為啲人唔參加旅行團落嚟啦，已經係 自己自由行， 所以嘈嚟嘈去，又話見梁振英，又話恢復一簽多行，其實就係嗰班咩咧？嗰班大陸嚟咗香港，搞旅行團揾食嗰班友，你一睇佢喺電視講嘢，連鄉音都未甩，你就知啦。 啊、 一定就係佢哋過嚟 一面油咁， 係啦，一條龍嗰班啊，就係跟住嗰啲刀手掠嗰啲大陸遊客嗰啲，喂大佬香港人，就算做導遊都好啦，做唔出噶嘛嗰啲嘢，打到人哋呢個攣喺度嗰啲，嗰啲全部都係根本就係自己一條龍嘅服務。咁所以呢個所謂 嗰啲就已經變成咗好似業界咁樣，就依個就好似變咗旅遊業界嘅聲音。 嗰個係旅遊業界嘅腫瘤啊，其實係。你想想香港的旅游业的倒退多得这班人、啊亦都多得你继续长期一个低端的旅游业市场里面去吸血，你就不断去掠客，唯有靠这些方法。 是 大佬四百几蚊来香港玩五日四夜，你有没有搞错啊？你用下个脑啦，真的。是不是即是香港其实是受害人的，是被他们污名化，真的。即是不是说我们自己想的而是他们污名化。你参加走去深圳边境那些临时成团那些。喂大佬、啊、那些摆明就是。佢哋都知道要買嘢。 其實你係啦，同埋你知道咁平喎，咁你嗰個條件就係梗係你要消費㗎啦，大佬啊！有啲咁大隻鴿乸隨街 跳，你去試下去街頭街尾有間叫做我叫米芝蓮三星餐廳，套餐200蚊，你想唔想試啊？ 係嘛？佢而家仲離譜，唔冇200蚊套餐20蚊咋？ 係啊，仲要送埋 coupon 俾你。 係啊， 有啲送 coupon 㗎喺淘寶，即係唔使錢啊，直情係。咁所以你諗下，呢啲亦都係令到香港第一。香港人冇咗個自信心。 嗯， 李斯特成功嘅原因咩咧？球員相信自己啊嘛，佢相信自己係可以攞到冠軍。你睇到特別係季尾，即係佢哋去到、 啊、中後段係開始發發聲， 係啊，發發 大炒對手啊，開始， 仲要係踢得好過季初好多，季初反而唔係咁穩陣添啊，仲係就因為個信心。 係， 但係問題係香港人嘅信心過去嗰幾年不斷俾共產黨打擊，包括利用官方媒體去打擊香港人嘅信心。不斷話香港被邊緣化，不斷話香港你哋班友仔咁樣做咧就死梗。跟住一個梁振英就出嚟講話，你哋只要善待旅客先至有得食。喂大佬，我唔見到任何一個國家一個先進嘅金融城市係會以旅遊業做命脈嘅。係只有落後嘅國家先至會 sell 旅遊業嘅。你試下紐約有冇人特登做啲嘢俾旅客嘅？係唔會嘅，倫敦都唔會嘅，係嘛？是那些清邁啊那些先會的。 或者澳門啊。 是啦，或者澳門啊，或者是这个Bangkok 都未必啊，我觉得。即是要去到清邁啊那些旅游城市。或者是印尼的巴厘岛啊，那些先會的。那些真的是旅游城市啦。是吗？真的以旅游业 嚟去養住好多香港人。 係， 諗諗下香港從來都唔係一個旅遊城市。 簡單嚟講就係嗰啲國際城市個產業係唔會咁單一化噶嘛，你有其他即係、就是、有好多 同埋佢佔嘅。坦白講，呢個亦都係一個相當大嘅洗腦嚟。 係， 大家睇睇 GDP 旅遊業佔香港嘅 GDP 係幾多？ 嗯， 係咪？究竟金融業你相比啊？ 係 物流業、金融業、商業服務、 地產 或者係呢、這個服務業啊，我哋叫做廣義嘅服務業啊。邊一個多？香港完全冇得比嘅。但你諗下，我哋嘅輿論裏面、差唔多每一日都係討論緊旅遊業。而從旅遊業討論咩呢？就去反港獨。完全係倒果為因嘅，我覺得。 即係政治宣傳咯，其實變咗。 喂，大佬嗰班嘢係為咗咩啊？為咗九月立法會幫建制派選舉嘅，其實係好心嗰啲傳媒，香港啲傳媒好心，你就擘大隻眼啦。你哋連基本嘅分辨能力都冇。你一睇就知而家幾煩嘢。第一，所謂南亞裔難民， 哦係啊， 禁閉營啊等等呢啲，又係選舉嘅 issue 嚟。因為你只要行街望下啲 banner， 你就知點解嗰啲建制派候選人個個都整呢啲咁嘅 banner 出嚟嘅。第二，所謂港獨打擊自由行，係嘛？結果好啦，而家數據出嚟，大家睇到啦。喂，原來所謂黃金周根本係冇少到旅客嘅，起曬。咁所謂之前嗰扎嗰啲官啊，嗰啲咁嘅撲街出嚟講嗰啲嘢，好似唔使找數咁喎，又 係喎。 是吗他就是最衰你班友啦，闹咗旅客踢劫，边个讲啊？踢劫苏锦良好似系，唔知苏锦良就六八九讲嘅，就话毛孟静仲要点名范国威，毛孟静踢劫啊嘛，或者呢个所谓行为艺术啊嘛，仲要其实根本上大家睇到呢个就 系 election campaign 嘅嘢，包括六八九而家做紧嘅所有扶贫。準備曾經諗住修改扶貧窮嘅定義， 哦、 包括落去咩9000蚊體驗窮人生活。 嗯、 喂，大佬，香港傳媒真係，我覺得用心不良。嗰、那個活動係齊心基金舉辦， 嗯、 齊心基金係咩？係梁振英嘅競選辦公室，實際上根本就係梁振英嘅 campaign 嘅活動 嘅、機器， 個機器嚟。而你就當做一個政府嘅新聞，咁、 嗯、 樣去報導。 嗯、 所以我就話咧，而家充斥住大量呢啲咁嘅嘢。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下另外一個近期呢、這個。campaign 的用勢相當勇猛的呢個林鄭月娥，究竟搞邊方？